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陈红岩，他是一个极其热爱植物，并且把植物琢磨透了的人。在他看来，每朵小花都是一首动人的诗歌，每株植物都是一位会思考的朋友，每片树林都是一幅泛黄的时光剪影，叠合着历史文化与人性的印记。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陈红岩与植物之间的故事。怎样的经历让他意外与植物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于一个叛逆的北京姑娘来说，远赴外地学习植物学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毕业后顺利进入香山脚下的北京植物园工作，每天与世界各国的名贵花草打交道，在外人看来，这绝对是一份工作环境优美、悠闲惬意的美差。为什么园林人会有恐慌之感？从养护植物到打造网红课程、夜游植物园，他有着怎样的成长与感悟？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北京植物园科普中心副主任、园林植物工程师陈红岩讲述他这些年与植物之间的故事。红岩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呢，这个工作的单位也是咱们北京人都特别熟悉的一个地方啊，北京植物园。这个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问你，这个北京植物园它是哪一个植物园？好像有两个植物园，对不对？ 如果说非常准确的话，在咱们北京市应该跟植物园这三个字有相关性的有四个园子。 哇、哦、四个、 对，一个是北京市植物园，也就是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它是隶属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另外一家就是在我们对面，叫中科院植物所北京植物园、它是隶属于中科院的。还有一家是属于教委下面的，叫北京教学植物园。另外我们还在西山那一边有一家药用植物所，叫药用植物园。 就是我们经常去玩的那个植物园，那是属于哪一个的？ 就是我工作单位、北京市植物园。 北京市植物园、 最美的一个园子。 对对，因为我们坐公交车过去的时候啊，好像有两站啊，前边一站叫北京植物园到了啊，然后就下车了、下车以后进去以后，哎，一看这个好像不是我们老来游玩的那个园子，那个是不是就是中科院的那个？ 对，没错，那个是我们园子对面的、也就相当于在我们的路北，正好有一条路分成了南边和北边。 对对对。 然后熟悉的人都知道 一句我们北京市植物园就说哦要去北园，那里景色最美。 哎， 对，一般走错了的那个就是中科院植物所的那个植物园。 那个里边的植物也非常丰富。 对， 但是它是那种比较偏于科研的这种感觉。 没错， 分门别类的，就说你到里边可以也可以长好多的知识。 没错，我个人特别喜欢植物所那个园子。我记得刚上班的时候，我大约用了2年的时间，就跟长在那个园子一样。因为对于学植物学的人来说，它那是一个非常规范的， 对， 跟植物分类学相关性非常大的一个园子。所以要想学植物知识，就要去那个园子多转。 没错啊，这两个植物园我都去过。感觉呢和红岩说的是一模一样的。那你刚才也提到了，你上学的时候就学的是这个植物学的相关专业。 对。 啊，那个能透露一下是哪个学校毕业吗？ 我是宁波林业学校毕业的。 你是北京的孩子考到宁波，还是老家是宁波？ 我是北京的孩子。 哦。 上学的时候很叛逆，加上高考的时候也不能说是失败吧。其实我觉得每一次人生当中不圆满的东西都会让你后面的成长更幸福。曾经觉得是失败，但是现在想来也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吧。 我觉得其实这个专业特别好。学习这个植物学，那它就包括了所有的关于植物的这些知识。 对， 尤其是到宁波那么美的城市，这怎么能说是一种失败呢？我们羡慕还来不及呢。你是也很喜欢这个植物什么的？你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你也养花啊、种草啊、种树什么的吗？ 其实讲心里话啊，就是选了这个专业，纯属是误打误撞。 哦， 因为我当时是北京的学校一个都没报。正好又去到了宁波林业学校。进了园林植物这个专业里面。 哦， 是一个意外，但是还挺美丽的。 园林植物它的概念就是就是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公园啊还有花园里边来繁殖的这些植物吗？ 应该是应用。 哦， 应用于我们的公园呀、街道绿化呀、城市建设呀这些植物。 就是我们培养它。 对， 就是要服务于这些项目。 对，没错。 我看现在咱们的这个城市绿化呀也是越来越先进。过去呢就是比如说街道修好了，两边栽上一个小树，那你要可能等好多年它才能长大。 对， 是吧？现在好像咱们的好多新建的小区啊、新修的园林啊，直接就把它栽上一个挺大的树，然后它很快就会很茂盛了。这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这个工作吧， 非常有相关性。这属于树木移植里面的一部分。 哦， 可能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对这种移栽树木科学性，然后以及对植物的物候掌握的不是那么好。后来随着园林植物学这个学科发展的越来越好，然后人们对园林植物的认知度也越来越高。所以这种移栽技术的水平也越来越高。 对， 现在我们就很多大树就可以直接进行移栽。 对，过去也不是不想这么干。但是技术达不到，你把太大的树移栽过来以后它活不了。 没错，是这样。 现在咱有这个技术。 对，一个是技术，另外一个还是得说我们科技改变生活。我们现在的硬件基础越来越完善了。 哦， 您像以前的时候哪有那么多温室大棚啊。 对对对， 然后可以从大南方移过来的植物找一个相对暖和的地方给它适应适应。好像很难，那个年代的时候移的树都要到，比如说我们要从云南去引种，就要移到河南的暖和一点的地方的苗圃地里面。 哦， 先让它种上几年。然后稍微适应一点北方的寒冷的气候，然后再给它挪到北京来。才能更好成活。 对，工程浩大，而且周期也特别长。 对， 我印象当中啊，就从小到大，就是在咱们北京啊，有两个地方有你说的这种这个温室啊，温室大棚。一个是动物园。动物园里有一个这个，就是它好像养了好多那个热带动物。对吧，这是一个温室。再有一个温室就是咱们北京植物园的那个温室。 对， 对吧？那里边养了很多的热带植物，就是大家可以去参观去。那个年头应该是挺长的，就是你参加工作到北京植物园的时候， 那个温室还在，是吧？ 对，我应该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人。 嗯， 北京植物园的温室是2000年就建成了，并对外开放了。 哦、 我是2001年参加工作的。 就是他刚建成一年，你就到了北京植物园了。 对，没错。 那年是毕业了。 对对对。 一毕业就进入了北京植物园工作，而且赶上了这个北京植物园呢，正好是他开始比较蓬勃的发展。 没错， 这么一个过程。那你像你比如说学这个专业哈，你在学校里它都有什么课程啊？ 嗯，学校里面有花卉学、树木学、植物学、土壤学、气象学、 哦、 然后还有测量啊，完了设计啊、然后相关的这些专业课。 你这个算是比较偏向理科 的，理科 的、 是理科的。 他学好多这个跟自然有关的这些知识。 对， 也是经常的会去自己动个手什么的吧。 会啊，那会儿上学的时候、我感觉都是用一半的时间在上课，另外的一半时间要去实践、然后比如说我们要出野外认植物、然后还要做小区规划设计，那段时间还是挺快乐的。 哎，这个出去认植物，我觉得其实这个课我想起来我就特别喜欢，因为现在好多时候吧，去出去玩去哈、到了一个地方，你比如说爬山啊、这个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植物，我基本上好多都叫不出名字来，除了特别常见的那些啊，松树啊、柏树啊、这还能知道，但是这其他的，尤其是到南方，树种特别的丰富，都叫不上名来。是吧，这要是跟你们学学是不是就要好得多了。 应该是吧。您说到这儿我倒想到了，其实植物分类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我学的还不算是分类学，因为现在有专门的分类学科、他们已经科学到我感觉我都快跟不上了那个程度、已经开始用分子测序的方法，然后测定这个植物到底是和谁和谁有亲缘关系。 这个太厉害了。 对，跟植物结缘之后吧、今年呢用了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再带一个花友课程、我们就是开始研究的是最新的分类系统。 哎呀，你说到了这个课程啊，这课程在网上还是相当的有名、拿咱们现在的时髦的话说，这是一个网红课程，大家都特别喜欢，它叫夜游植物园，对不对？ 对。 这个是你来这个自己设计和编出来的这个一个教大家认植物的这么一个课程。 夜游植物园其实本身不是我编的、这个就是在国外，然后很多这个植物园里面，比如说像老的园子秋园呀、然后还有尤其是欧洲一些国家的植物园、他们早就开始了这种方式，然后引发公众对植物的兴趣、来开展这样的课程。它其实更侧重于像博物学里面的学科一样、里面不单有植物，在夜晚中我们还能看到昆虫啊，和一些小型的动物啊、哺乳动物啊， 相关的东西都在里边。 对，没错。为什么要在北京然后开启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因为我发现在夏天的时候是一个燥热的季节， 对， 太阳又特别暴晒、我觉得这两天可能您也感受到了，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都感受到了， 很热啊。 对，非常热，热了让人很难受。因为在这样季节里面，如果你要开展一个植物认知啊或者是科研性质的课程啊，对于公众来说压力太大了。 哎， 一般人都不喜欢顶着大太阳在裸露的空旷的那个场地下面然后去看小草吧。 对， 所以后来我就想，如果我们能把夜游植物园做成一个活动的话、应该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之前我看在上海这样的活动特别火热、然后我也曾经多次去上海拜访上海植物园呀、还有一些相关的机构啊，跟他们去交流学习，然后觉得可行性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后来经过几年的沉淀和前期的努力策划、我们最终才开启了这个活动项目。 哦，这也是开拓了一种思路，增加了大家的这么一种乐趣在里边。 是的。 在到了植物园开始工作的时候呢，这毕竟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啊、那你主要的任务啊，领导分配给你都让你干些什么呢？ 刚到植物园的时候，我第一项工作呢，就是在我们一个大约有着600平方的温室基地里面，然后做凤梨科植物的栽培养护。 凤梨科就菠萝， 对，我们吃的菠萝就是凤梨科大家族里面的菠萝，其实就是一种食用凤梨。现在都不是一种吧，很多品种都被园艺学者培育出来了。 你看咱们要是买水果的时候哈，买那个菠萝，有一种它那个表皮上就是有好多那小坑，然后得一点点得挖它那个皮。还有一种就比较平啊，然后拿刀那么一切一片就行了，是吧？ 对， 这就是你的那个时候的一个工作内容和研究的项目啊。那你说的那个温室大棚，是不是就是我们常到植物园以后去参观的那个温室？ 还不是那个温室， 不是那个。 我们对后面有生产基地，我是在那个生产基地里面。 这个来去培育凤梨 是和您刚才说的有一点出入。 哦， 也就是说，我们那会儿栽培养护的这个凤梨啊，都是用来观赏的 啊， 其实 不能吃是吗？ 对，都是不能吃的。 那它是观赏它的花啊，还是果实啊？ 整个植株，然后加花儿。比如说到了春节，您去花卉市场的时候，有一种像一个大火炬一样的花头的，然后这样的一种植物，商家会在上面标注一个叫火炬，然后给它起一个名字，谐音就是说您来年红红火火的。然后其实这个就是凤梨科的植物 啊，它也是凤梨科的。 对，观赏植物， 就像您说的，它这个凤梨科它包含的这个品种有好多。 没错，凤梨科下面有几十个属，然后在这个几十个属里面还有近万个种的植物。比如说有一些它就可以直接裸露在空气里面。环境条件当然是必须得适宜它的啊。不用任何土和机制，它就可以完全成活。一度呢，很多专业的植物玩家，然后他们都特别爱收集这种叫空凤的植物。会收集很多。 我听说这个就是凤梨科的这些植物啊，它都是从国外引进来的，好像都是特名贵的那种，是吗？ 对，我那会儿的时候，然后是从美洲引进了一部分。 美洲来的。 对， 是外来的客人。 对，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太好种？ 后来的时候我就去兰花那个温室了。其实相对于我后来养的兰科植物的话，我觉得凤梨科的植物是属于非常皮实的， 还好养。 有个别的种类然后不太好养，但是大多数都很皮实。你想它的分布地，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一些空凤它直接挂在电线杆上都能活。然后有一些是分布在盐碱地带，也比较好活。所以这个大家族里边的植物们还算是皮实。 那它到了北京以后后也能这样长吗？还是只能长在温室里？ 只能长在温室里面。 就 目前为止，对，我们还没有说拿到哪个种可以在露天里面越冬。还做不到这点。 毕竟还是个热带植物。培育出来以后，我们到了这个温室里边参观的时候就能看到了，是吧？ 没错。 你还是差不多培育的差不多了，你们就会从那个生产基地里把它移出来。 对。我们会 前面那大棚去， 是选一些漂亮的种类，然后出来做催花实验。然后先要做繁殖，繁殖好了做催花，然后再把它放到公众们都能去游览参观的那个万生院，然后那个展览大棚里面去供大家参观欣赏。 这个花培育出来肯定是特别漂亮啊。但是这个培育的过程也挺辛苦的，做这个植物培养也不是纯粹的力气活，但是它有时候也得挺累的，甚至说可能还得你因为跟植物接触嘛，什么花粉呀，什么这些东西，你要是过个敏呀什么的，其实有时候也挺难受的。 是， 嗯， 凤梨科很多植物啊，就是它身上都有刺。 嗯， 我记得我刚上班那会儿还不太适应，那会儿感觉是苦力一样的工作，因为每天都要给它们浇水啊、拔草啊、施肥啊，所以那些刺就是夏天嘛，刮在胳膊上面，嗯，两个胳膊都刮肿了。 是， 嗯， 你想天本来就热， 对， 你又得在那个棚子里头，是吧？ 对， 哎，你不能穿长袖，你。那就热死了， 没错。 哎，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啊。 是， 首先要向大家声明。但是这种工作，我觉得可能对人的锻炼就更是有利。 嗯，没错。 所以就是对这个植物的研究啊，就越来越深入啊。刚才你也说了，就是后来又转到这个去养兰花的兰花基地了。 对， 兰花就多漂亮是吧？那个养兰花是不是就不那么辛苦了？ 哦，养兰花是一个在我看来是很高贵的群体， 嗯， 因为它在植物界里面是最为进化的一个类群， 嗯， 也就是因为它的进化导致于它对环境和生长空间的要求是特别高的， 哦， 所以大家都很多人不要在那个棚子里待着，因为说这些兰花太难伺候了，伺候不了 啊，就是更辛苦，嗯，是那意思吗？ 脑力上面会更费事儿。 哦，嗯，就是可能没有像那个凤梨科的那植物似的，什么扎刺儿啊什么这样的辛苦。 对，嗯， 但是你得时时刻刻得绷着一根弦儿，老得伺候着它。 没错。 嗯，兰花它就是一个统称吧，因为兰花这个名称之下应该有好多好多品种。 兰科在植物分类里面是一个大家族， 哎， 兰科、菊科，然后还有禾本科，这些植物都是大家庭。 嗯， 兰科下面还有很多属， 嗯， 完了还有很多种。在北京植物园里面呢，我们那个温室里面，当时我们那会儿是种了130多个属，大约3000多种这个兰科植物。 真多，这都得归你们来一点一点的去养护。 对，没错。嗯，因为我去兰花那个温室的时候呢，是因为兰花那个温室的负责人，他当时应该是出国留学， 哦， 一时没有人能盯上。 嗯， 我就被抽调到那个组。我本来特别开心，我说，嗯，哎呀，最漂亮的花都被我养了。 是啊，也许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去了之后发现，然后当时也是从美国呀，然后引进了好多这个兰科植物。嗯，因为这些兰科植物都是分布在温带，然后还有一些热带，它对空气要求啊， 嗯， 对环境要求比较高，比如说有的就要温度在30度，嗯，要持续温度28度一个月才能开花。嗯，有一些呢，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的兰花，我们称它为国兰， 嗯， 那可能它就需要一个比较凉爽的气候环境条件。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所谓的国兰就是空谷幽兰， 哎， 然后这一个类群的兰花呢，都会生长在我们的云南呀、浙江啊，然后一些偏阴一点的坡地上面，潮湿的环境下面， 嗯， 那么我们就想尽办法给他们去造出了那个房子，要让他感觉舒适， 哦， 他才能很好的活下来。然后 造出空谷的感觉来。 是的，哎哎，但是您知道，科技不是一下就发展起来的。 对对对， 最初的时候温室嘛，它可能温度啊，一到了中午的时候就特别热， 哦， 要40几度， 嗯， 最高的时候能到45度左右。 对， 人都没办法不想进去，更何况是花呢？ 嗯， 所以要想硬件基础设施改变，那是也是一个过程。 嗯， 但是我们还是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把基础条件进行了调整， 嗯， 然后加了风扇，加了水帘，让这个房间里的空气循环起来， 嗯， 凉快起来，让花儿们健康的成长起来。 对， 嗯， 这说起来容易啊，那做的时候你别提多难了。 嗯， 最早的时候那个温室啊， 嗯， 它，你想，你比如说到冬天你要加温啊， 嗯， 那个时候那可能只能烧炉子 啊，这再早的时候 是、 啊、后来可能有什么天然气啊什么之类的，是吧？烧那暖气啊、 嗯、 这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你夏天你要给它降温啊，咱现在甚至咱装个空调啥的都行，是不是？ 没错、 那个时候没那个条件， 嗯， 对吧？就像刚才胡燕说的，你得给它喷水，是吧？你拿风扇吹，是吧？ 嗯， 这个就要付出非常大的辛苦， 对， 才能满足它的那个生长环境， 嗯， 才能让它这个展现出它最美的那一面。 对， 哎，这是你们这个工作，我感觉有点就是要强行的去创造一个奇迹，就让这些生长在本来是南方啊热带亚热带的这些植物，它能够在咱们北京安家落户，能够给人们带来这种美的享受。 没错，是这样的。 嗯，所以付出的辛苦呢也是大家很难想象的。所以今天呢也很感谢鸿雁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当初他在这个植物园工作的故事。时间有限，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请鸿雁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想和你进步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进步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像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进步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预知惆怅，而我只想和你进步时光，累了打开肩上，哼着雪下火往轻轻唱。